咁就可以講係有人形容係 last romantic 咁樣啦嚇嘅嘅 master 咁樣嚇嚇咁就。即係我哋趁佢咧，即係我諗你九十歲咧，都、嗯、都唔擺得幾耐啦，係咪啊？嚇、嗯、咁就提早向佢致敬下先。 應該 嚇咁冇聲就係一個，即係我諗係好多拉小提琴嘅一啲行家啦，或者一啲演奏家咧，心目中個地位就即係好清楚㗎啦嚇，冇用置疑。咁、嗯、但係咧，就一般嘅樂迷咧。可能就唔係咁熟悉佢喎，嚇、嗯、咁、啊、就因為唔係好紅嘅啫， 哦， 嚇、啊、咁就誒、即係我講唔係好紅嘅意思咧，就即係唔會好似 Hyphus 啊、Milestone 啊， 嗯， 甚至係好似 Isis Stern 啊咁嗰啲，或者 Perman 啊嗰啲唔係冇咁紅嘅， 嗯， 嚇、啊、咁而佢唔紅係有啲原因嘅， 嗯， 係、啊， 咁就唔係佢嘅實力嘅問題。又不是他的藝術的問題、啊、那到底是什麼問題呢、嗯、就剛才聽了呢就是哇為什麼好像波浪一樣的人聲 很奇怪、 哎、這裡是特色來的嘛 是嗎我上次聽幾天聽撈鬆又是波浪的音量、 啊、 音量定係定係咖喱飯咧，唔記得咗。 哦， 一浪接一浪， 一浪接一浪，呜呜， 唔知咩事咧。 啊，好好型啊，就好似擺喺尾落咗嗰啲 effect 咁啊，嚇，落咗嗰啲叫做phaser 啊 ，OK， 就會呜呜，啊，好正咧，嚇，好鬼八九十年代，嚇咁啊，誒。剛才那首就是西貝流士的小提琴協奏曲、嗯嗯啊、Wolsan 現在就、已經在音樂廳裡可以說是退了休了、 嗯 嗯、那你聽到他剛才很好 他把琴也是很好、聲音、 嗯 那就他拿來錄音這把琴呢、就叫做、Kohansky 之前呢、就是即係一個，亦都係一個演奏家 Kohansky 去擁有嘅，咁、就一把 Guarneri del Gesù 嚇、嚇瓜內里耶穌瓜內里嘅小提琴嚇嚇，咁、就啲人都有啲故事關於呢只琴嘅嚇，咁啊佢後來就賣咗，而家咧佢就呢只琴就已經賣咗啦，咁就賣了成$1,000,000、 嗯 啊、都是一個非 常,、啊、非常之高的紀錄、 嗯 啊、雖然最貴不是它但$1,000,000對於這支琴來說、就是、已經是估不到那麼貴突然間、 嗯、 OK咁啊，多得嗰啲唔知咩俄羅斯油王啊嗰啲咁樣啦、一啲新投資者買啊即係可能攞嚟走資啊，用啊咁樣嗰啲咧，係啊，咁啊就係咁啊，絕對係靚琴嚟嘅， 嗯 啊，咁就西貝流士點解揀咗呢首係開頭咧？咁就Wolsan 咧，而家咧退咗休啦，咁就最演奏用呢個琴就賣咗啦，咁佢就。點解買咧？咁佢拉乜鬼咧？咁就嚇，咁啊佢而家咧就主要因為喺 Curtis 喺費城啊，嚇咁就喺 Philadelphia Curtis 嘅音樂學院度任教嘅，嚇咁啊佢有好多學生咧，譬如我聽過啲畢業 recital 咧，即係喺 under Wolsan 嘅個個拉嗰啲西貝流士咧。都好似模似樣嘅喎、 嗯 啊，即係除咗似模似樣，即係話掂之外咧、 嗯， 而且學生與學生之間都好似嘅，嚇、 啊，全部都係似阿沃沃聲， 係啦，冇錯。咁沃聲，你跟個沃聲咧，即係嗱，我都有啲朋友係跟沃聲嘅，嚇、 嗯， 咁、啊、就係無喺中國嘅又有，喺第二度嘅又有。咁、嗯、香港都有個妹妹咧，係而家都係跟Wolsan，即係搭上咗尾班車，嚇、 嗯、 咁、啊、就即係因為九十啦，你唔再唔跟，你唔知仲有冇得跟啦。咁、 嗯、 咧就 從他的學生身上呢，你發覺呢有些東西真的要由一個 old master， 一個老的大師呢一代這樣傳承下去。你聽無聲呢拉琴呢不像是一個還在生的人的、這種聲音呢，這種對樂曲 的處理手法呢，是像這個小提琴的黃金時期，即或者我們說即好像以前黃金時期，即我們假設即以前大師、全部的大師都還在生的時候、由 Hivers 同時間聽到可能 Kreisler 聽到 Milstein 聽到 David Oyster 聽到 Kogan、跟住仲有 Sirring， 跟住仲有 Gomes，、有啲短命種 Ferris， 仲有啲 Michael Weben 咁啊，嚇渣啲嗰啲都已經係 Michael Weben 啦，嚇咁就即係好，仲有 Witchy 係咪啊？嚇輕咁多個大師出現，咁、當然可能同即係個以前個社會又有啲關係啦。音古典音樂係主流音樂啊嘛，嚇咁啊同埋。即係同呢個同戰爭唔知道有冇啲關係咧嚇嚇，即係經歷咗一即係兩次世界大戰咁樣嚇，咁啊即係啲人啊冇咁即係冇咁點樣講咧，即係專注啲嘅有時可能做嘢嚇、即係搏命啊，因為唔一係唔拉琴就隨時冇命 係。 不知道我亂咁噏嘅啫，嚇！但係經歷過啲大事，一啲動盪嘅社會咧，啲人咧就反而更加珍惜佢手上擁有嘅嘢，嚇！即係知道得來不易。咁甚至咧喺文革時期咧，嗰啲仲可以玩音樂嘅人咧，因為有啲就俾人攞咗去喂豬啊咁啊，譬如鋼琴家李明強咁樣嚇，第一屆。羅馬尼亞 NASCO 鋼琴比賽的金獎得主、上海佬咁樣、都算是我老師和朋友啦。咁、就文革的時候被人拿去喂豬啊，嚇日日攞住兩大桶豬哨啊咁啊，搞到佢有一隻手指兩隻手指孖埋咗而家。 點樣孖埋咗咧？即係黐埋咗。 即係一齊喐啊！ 一齊喐啊！ 即係三四手指兩隻一齊喐啊！咁你做鋼琴家咁啊唔得啦，係咪？ 冇得練翻㗎。 嚇！咁啊練翻啦。 好難。 嚇！咁就之後就做教學啦，咁樣咯。嚇！咁就亦都喺香港，即係喺世界各地做，即係國際上嗰啲鋼琴比賽嗰啲評判啊。香港我唔知仲佢有冇 keep 個 post 咧，浸大嘅 artist in residence 嚇。咁就提點下啲後輩咁樣啦嚇，有個 artist 喺度咁樣嘅級數咁樣，咁就嗱佢嗰個年代嘅人咧，就即係譬如你喺文革嘅時候幾差先得噶，係咪？玩音樂或者收埋支小提琴咁樣隨時俾人捉到，又話你點樣咩反革命啊，又話乜鬼西方走狗啊，又呢樣嗰樣，係咪？嚇、隨時跪玻璃噶嘛要。 係。 嚇、隨時俾人跪玻璃，要俾人要去跪玻璃啊，玩 long long 啊，乜都齊啊嘛。係啊，好變態嘅，成日中意玩 long long 啊啲中國人。 咁恐怖嘅咩？係啊。點解要玩 long long？ 嚇、虐待你啊嘛。 哦。嚇、 即係如果你有睇呢個中國酷刑呢啲歷史咧，你就知道中國人真係好 Q 變態。 哦，係 人即係全世界啲人都係好有好多好殘忍嘅人，但係不能否認中國真係特別殘忍嘅啲人。係簡直係人渣都不如啊！係即係所以即係唔好讀歷史係啱嘅，中史嚇讀得多咧，你真係唔想做中國人啊！尤其是近代你看回一些遠一些都曾經有過一些比較美好而短暫的時光看回近代呢就你就不想做人不想做中國人被人說你是中國人你立刻哎呀耍手零頭難聽過粗口就是這樣了那 講到去哪裡啊，無聲那些。說到這些學生呢拉西佩流士。 覺得我都很像 他。是啊。但是即是當然是好事啦，是不好事就是學生就未有自己的風格。但是他們從大師的身上呢就即是一種即是好像透過一個時光隧道一樣，知道以前的大師，而霧聲就是一個橋梁，即是一個隧道，就將以前 的人的要求對樂曲的處理呢即傳承了給新的一代。一聽呢一些年輕人一聽雖然即沒什麼個人風格啦，但是一聽你就知道哇這個人即那麼老職的拉琴，即不像一個二十幾歲的學生哥咁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好似明白咗好多嘢咁樣，知道呢邊度要縮，邊度要谷啊，嗰個聲音點樣去處理啊咁，嗱，即係學習咧就始終係一種即係代代相傳嘅一種模式嚟嘅，就冇可能咧自己咧所有嘢都要自己由頭摸到落尾，即係你識用部 iPad 咧，就又跟住你可能識其他嘢啊咁樣嚇，你打識打機啊成，咁你冇得人下下由呢、這個最基本咩個識整個電燈膽啊、烏絲啊咁樣出嚟，但係呢個係之前嘅人已經做咗一路一路咁樣累積，一路改良咁樣嚇，咁就有好多人咧，即係好學音樂咧，中意走去自學嘅。是啊，咁就因為 cheap 咧，主要都係其實 cheap， 大部分人自學音樂都因為 cheap 嘅， 因為唔使錢， 九成啦，係，因為諗住慳錢啊， 哦， 或者冇錢啦，咁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冇錢啊，啲錢啊攞嚟使咗去其他嘢度啊，嚇，但係又話俾人聽好中意音樂啊，又成啊，嚇，咁啊跟住就自學咁樣， 但係自學好難嘅喎。 如果是正統的音樂呢，就即譬如小提琴古典的小提琴演奏呢，基本上已經發展了一套完整成熟的模式和規格出來。okay？ 那就你很難去自己去摸索整套東西，明白嗎？你說有些流行音樂其實都很難自學，因為自學呢通常都會有些自學的痕跡流露出來，但是呢 Walk 啊、流行音樂啊、Jazz 啊，這些都還有些東西是還有得發展的，即可能都還你直創了一個新招出來呢，是不是，新的方式 去玩，但是古典音樂呢就基本上已經很大部分都很完整，什麼叫做好的聲音啊，音樂應該是怎樣啊，這樣都 很成熟啊，那就自學往往都是多數都是可笑的出來， 怪怪地， 或者他當事人呢就覺得很正啊，哇好有好型仔啊，我自己 自己都學到，是不 是，是啊，那但是人家聽的呢，聽即是行家一聽就知道，真的即是低品味的，以為 是個人風格這樣，就是這樣啦，還有即是自學者往往都會犯一些自學者的錯誤的， 是嗎， 是 即是不應該做的那些專門去做，品味這件事是需要時間鍛鍊的，尤其是一種古典音樂或者音樂呢都是一種叫 acquired taste， 一種不是是後應該說是一種靠後天訓練出來的品味的，就不是一種先天自自然然就會有的，譬如 BB 仔這樣慢慢大，他不會先天一路有個音樂，出了來的，okay？ 給一些歌曲聽，okay？ Do Re Mi Female 一些，那開始有些音律在這裡，一路咁樣訓練，個品味亦都係一路咁樣訓練，咁就去有佢嘅 有佢嘅嚴格嘅規格喺度。咁當然咧，佢又唔係嚴，即係又唔係沉悶嚴肅一成不變啦。嚇，咁音樂嘅即係寶貴之處就喺度嚇。就係咁啦。咁但係有啲人就好喪噶嘛，乜都嚇打破曬所有規條啊，咁樣啦，係嘛？嚇，中意嚇，但係實際上即係實際上就係無厘頭嚇。即係要打破規條嘅人咧，本身一定要好熟個規條啊嘛。嚇，即係對抗共產黨嘅人咧，好多時咧對付共產黨嘅人一定好熟悉共產黨嗰啲招數啊嘛。嚇，嚇咁啊先即係知己知彼啊嘛。係，係嘛？孫子兵法啊。咁就算現代打仗都係嘅嚇，情報啊，對於敵方嘅所有啲，無論嗰啲布防係點樣啊，嚇有幾多軍力啊，各樣嘢都要知得好清楚，嚇先至有得打噶，唔係萬頭烏蠅咁啊，點搞啊，係咪啊？ 一盤散沙啦。 係啦，咁啊好啦，講咗咁多咧，不如我哋再聽下阿翁無聲，聽多少少阿翁無聲嘅。嘅演奏啊，好冇？嚇，咁就我哋不如聽一首咧，就 Fitzkaiser 嚇嘅《愛之》。 愛之咩先？ 愛之咩啊？愛之悲傷。啊，sorry，愛之憂愁。嚇，或者叫做愛的憂愁。 愛的憂愁好似好啲。 係啦，通常我哋都聽 Chrysler 自己拉嘅，嚇，因為冇人拉到 Chrysler 嘅尾。啊，咁但係你聽現代嘅人拉咧，就硬係覺得，哎呀，唔係嗰只啦。聽好多人拉都覺得，就算聽 Perman 啊，聽成啊，你覺得，哎，唔係嗰啲味嚟嘅。嚇，即係你唱首老歌就唔係嗰陣除嘅。OK。嚇、啊，即係你時水咁啊，有個浸除啊嘛嚇嚇，聽落蔡琴嗰啲， 蔡琴好老啫 嚇。我、啊、當然啦，但係佢唱老歌啊嘛嚇、啊，唱老歌跳老舞啊嘛嚇，咁、啊、即係都有浸除噶嘛嚇、啊，有嗰種風格啊嘛係嘛、你跳老舞都係冇可能跳到嚇、啊、hip hop 咁噶嘛嚇、啊，即係有一種除嘅嚇。咁 啊，雖然你話喂我 hip hop 咁樣。跳老舞得唔得啊？咁啊，吹你唔漲嘅，尤其是如果你係工聯會、民建聯嘅話，係咪啊？ 冇人睇。 你用好老土嘅腔嚟 hip hop 都得啦，係咪？ 嗯。 Yo yo yo， 嘥部嘥咁樣都得噶，係咪？ 嗯。 嚇、啊，你好正啦、啊，嗰啲係咪啊？你睇嗰個午餐肉跳嗰啲，冇跳啊，好似 rap 嘅。 rap 咯。 係啊。即係好老土咁樣去做一啲懶係以為潮嘅嘢。又或者懶係潮咁樣去做一啲本身係舊嘅嘢，都係一件好老土嘅事嚟嘅。 嗯， 咁、啊、譬如啊，舉一個例，大陸嘅電子音樂啦。 大陸有電子音樂嗰個就係知嗰啲咩北京搖滾嗰啲 啫。誒，咁、你真係完全唔知道大陸發生咩事。 係嘛？ 你港產？ 港產，我港產。 係有 呢個型，我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喎，咁樣。 係啊， 我真係唔係好熟悉。 即係所以遲早俾人食曬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 係咪？ 懵成成。 有咩電子音樂啊？嚇、 啊，會好多電子音樂嘅。 係咪 啊？咁就。都技術上啦，有好多嘢都已經砌得好好勁噶啦，係啊，即係你香港有，即係可以話超過香港好，即係 FH 啦。 咁香港真係好慘嘅。 係啦，冇錯，咁就係啲港燦有時成日咧，因為唔知道，即係選擇逃避嘅。係因為真共產黨啊，真中國啊， 真到咁啊， 真到咧唔睇下人哋到底已經去到咩地步啊？嚇衰喺衰邊度？但係人哋好嗰啲又係點樣咧？嚇、啊、就唔睇啦嚇，即係通常會放大啲衰嘅嘢。咁、我當然唔係幫大陸講好説話啦。嚇、我真到去死嚇。咁、但係有啲嘢你真係要睇佢到底人哋已經係。到咗某即係乜嘢程度，就好就唔好好似嗰啲啊 清朝的時候咧，嚇、啊，即係滿清的時候咧，啲、 嗯、 滿洲人咁樣一路仲係停留咗喺對日本嚇、啊、扶啲扶桑啊、倭寇小日本啊嗰種嗰、 嗯、 種嗰種認識裏邊啊，嚇、嗯、啲日本仔啲又矮又細咁樣嚇，好渣嘅啫咁樣啦，咁 啊,、 嗯、 啊人哋。人哋已經直情攞咗你個江山啦， 征服路西亞喎、 哦。係啊，勁啊！路西亞犀利啊！大家知道路西亞係邊個啦？嚇、啊，唔係人，唔係人嚟嘅。 唔係 啊！嚇、啊，即、就、係、是、俄羅斯啊，Russia 啊。係。喺最咁啊，最近呢、這個啱啱打呢個女排咧，呢、這個小日本咧，就真係搞掂咗俄羅斯女排啊！ 勁 嚇，幾勁啊！真係。嗯嚇、啊，話去小日本咧，點解？因為真係好少，好細粒啊！啲人、 嗯、 矮幾多？ 係咯、啊，即係照道理，通常都係揾嗰啲同個網差唔多高嘅女仔去打噶嘛。 係，你睇嗰啲俄羅斯妹， 高到靚。 嗰啲俄羅斯啲老西亞幾勁啊，幾高啊？ 係啊， 係咪啊？九頭身、十頭身啊？ 十頭身啦、 啊。係 啊, 啊，個個都真係嚇、啊、美腿長少女咁樣。係係、啊。係 啊, 啊，好似阿 Candy 咁啊。美腿長少女好長啊個人， 黐線 嚇咁啊！但係你嗰啲嗰啲日本嗰啲咧，除咗之前嗰啲咩木村沙織啊嗰啲啱啱退咗休嗰啲咧，而家呢期嗰啲個個矮得， 好細粒啊！真係 係啊，誒、但係又俾佢哋搞掂咗喎， 彈跳力都幾強 嚇，俾佢搞掂咗喎，即係你估佢唔到啊！就好似之前咧，即係呢個。呢、这個日俄戰爭咁樣咧嚇、啊 嗯， 就俾呢個日本仔搞掂咗路西亞喎，嚇、啊，即刻整翻只喇叭牌正路丸食下先，正路丸啊，正路丸啊，征服路西亞， 嗯 嚇，咁啊啲軍啲軍糧嚟嘅咩？軍嘅藥物 藥 物 唔係軍糧嚟 嘅，係糧咁食。 哇！佢哋真係去到路西亞，個個都～屙嘔肚痛啊嘛，大佬嚇、 嗯 嗯！你德國納粹德國去到老西亞都頂唔順啦，病嘅多過乜啦，係、 嗯、 啊，都唔使打，係、 嗯、 就係、是、好彩有喇叭牌正路丸嚇、 嗯 啊、搞掂咗嚇，咁、 嗯、 啊就係咁嚇。咁、嗯啊、我哋聽這個呢個咧就愛之憂愁啊、 嗯， 愛之憂愁嚇，唔好講咁多，聽咗先。Thank you. 哇，老鬼嘅真係， 嗯， 老鬼風味，係嚇，即係 而家聽唔到啦， 聽唔到啊，簡直就好似細個食嗰喺個公園度食嗰個油渣麵咁啊，擔幾張凳仔，但係當然唔係嗰只味，即係意思係有啲味咧。以前有，而家冇咗。嚇，而家走去大家食食嗰啲啊，唔似啊。係啊，嗰啲有冬菇蝦米啊，係啊，都冇用嚇。即係有啲味啊，即係係咁嘅味嘅嚇，就你要咁樣煮嘅先嚇，但係就開始慢慢冇咗啦。 嗯， 係啊， 即係我哋香港味咧，都有好多香港味係冇咗。 係啊， 嚇咁就。透過呢一啲咁嘅死剩種啊，嚇，即係而家全部死曬喎。Francis Getty、Guillaume、Serving、Isis Stern 嚇，佢個仇人咁啊，全部都死 Q 曬嘅啦。OK， 咁就佢呢一代係冇乜啊，仲有個基有個叫做 Ivy Gillis， 係咪 Gillis 咧？ 我唔知 道，我唔記得咗。嗰、那個拉，但係拉到手都震埋嘅啦，又係嚇未死有一個。 Mm-hmm. OK， 咁就基本上佢呢一代嘅大師係已經九九十十啦。 死曬。 係啊，呢只味咧唔容易出翻嚟。 嗯、 mm-hmm. 嚇、我哋再聽埋呢個 Chrysler 係咪好聽先？各位聽眾嚇，頭先嗰首《愛之優秀》。 好優秀。 嚇、啊，咁就麻麻地優秀嘅啫，頹頹地咁嘅啫。 嚇 ，Chrysler 係咁噶啦，啲作品嚇頹、啊、王嚟噶嘛，係啊，愛的優秀嚇，咁、啊、就咁啊聽埋佢首《愛的歡喜》啦，嚇、啊，咁就愛之歡喜啊，嚇、啊、咁就歡喜得嚟咧，又唔係好歡喜嘅，都係頹頹地嘅，嚇、啊，即係。有喜亦有悲啊！人生總有歡喜啊，難免亦常有淚嚇。咁、嗯啊、愛之優秀同愛之歡喜都係打孖咁上啊！嚇，聽咗先。Thank you. 有喜亦有悲咧，啊，颓颓地咁样啦，吓就嘟嘟嘟嘟，吓佢诶有嗰种 Chrysler 嗰种美之余，佢都有啲地方佢有佢少少嘅，即系佢自己嘅风格喺度嘅，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度都好有趣，吓同 Chrysler 有少少唔同个位，吓但系阵颓就喺白喺晒度啦，吓就但系就未至于系即系。我即係一個木鸚鵡咁樣 copy 咁樣，嗱咁好聲嚇，無論技術啊同埋個聲音啊咁樣都非常之高超嘅一個人嚇。我哋一陣可以聽埋佢啲再技術再嚇考驗技術嘅一啲作品，你就知佢有幾勁啊。點解撈唔起咧？ 嚇！ 阿汪無聲咁咧，就我之前咧都一早咧，即係啲行家咧，得拉琴嗰啲演奏家咧，有時講起同阿汪無聲演出完之後咧，就即係 gathering 食飯啊咁咧，次次食親飯都係講同樣嘅嘢噶啦，就係話人哋點樣整狗佢啊！就係、是。就係點樣打壓佢啊咁樣嚇，咁咧就到後來咧，即係佢近年咧亦都有接受訪問就爆料嘅，嚇、即係講呢個邊個咁衰整鬼佢嚇嚇，咁就啱啱冇聲咧就係同 Isis Stern 咧。美國的個小提琴的教父啊，所謂嚇，咁就係呢個世仇嚟嘅，可以講。 哇！ 嚇，咁就，但係其實就即係好多人喺度諗咩，冇乜仇嘅啫，照計咁樣嚇。 即係冇啦，點解係扯上關？ 係咧，係咧，嚇咁到底點解咁大仇口咧？咁當然咧，我啊諗到啦嚇，即係。首先會唔會係女啊？關女事啦。 女同錢啊。 嚇，咁啊，但係就咁啊，原來都關女事嘅。係。係啊，咁啊話啱啱冇聲咧，咁啊話有同嗰個秘密結婚嘅，即係佢嗰個鋼琴伴奏嗰、那個。咁佢之前咧，佢四幾年已經識 Isis Stern 嘅啦。嚇，咁就間唔中都會係 gathering 啊咁樣嚇。即係去嗰度嚇 ，musical gathering 嚇咁樣夾畫，即係畫拉下嘢啊咁樣嚇，夾下咁樣嚇咁就，但係 Isis Stern 阿汪無聲佢自己講咧就係話 Isis Stern 咧就好睇唔過佢呢段關係啊，嚇即係可能係嚟出自一種妒忌啊咁樣啦嚇，即係嗰個鋼琴家嗰條女啦嚇。看不過眼就此其一。另外呢就Isis Stern 呢點解話教父呢咁啊我以前好憎 Isis Stern 嘅。 係。 咁就即係覺得佢唔係好勁咁樣囉。即係未係最頂尖嗰啲，但係慢慢人越大就開始覺得有啲嘢都真係有一手㗎喎。咁但係而且聽翻佢後生啲嗰啲咧，曾經都啲技術都好堅嘅喎，咁但係就之後就可能中意搞政治啊，搞人啊，整蠱人啊，嗰啲可能或者又提攜人啦、啊，嗰啲係有關啦、啊。 提攜人 嚇咁令嗱 ，Isis Stern 咧就係、是、出名咧，就去提拔咗好多後輩嘅。咁、就即係包括啦，即係喺以色列，尤其是猶全部即係個猶太人啦、啊，即係包括咗Isaac Perlman啦、啊、 同埋 Sukerman 嘅。 嗯 咁即係佢直情好似嗰啲大經理人咁樣咧。 哦。 即係呢啲我啲 land 嚇嚇咁就我旗下嘅咁樣嚇。 係。 又或者好似啲小巴大王咁樣啦。嚇嚇呢啲可以拍我嗰條線嘅，嚇可以埋站嘅咁樣嚇。咁而啱啱冇聲咧，即係亦開頭咧，啱啱冇聲話 ，Isis Dunn 其實都即係對佢都 OK 嘅咁樣嘅。 係咪都想邀請佢做佢啲靚啊？ 係啦，就想 coach 佢咁即係但係啱啱冇聲就即係冇拒絕咗啦咁樣嚇。咁就。咁就Isis Dunn 就可能因此而即係覺得我就係要整死你嚇。 哦，你唔即係你揸小巴唔俾錢入線就喺度即係請客上去唔得嘅咁樣。 你唔拍我個站咁我就要搞到你冇得撈。嚇、啊！即係你 Uber 啦咁嗰啲咧，你唔係我嗰個乜鬼咩的士聯會啊嗰啲咁樣咧，就要搞死你。 嗯 嚇，咁、啊、就又或者好似香港嗰啲咩嗰啲醫生啊，或者嗰啲律師嗰啲嗰啲乜鬼聯會啊嗰啲咁樣咧，即係唔理得你咩哈佛畢業咩好嚇嚇、啊，你唔玩我哋呢個會就唔發牌俾你係嘛？係 啊 係。係咪咁啊？ 嚇係有啲 係。即係你香港啲醫生都係咁樣噶嘛？一定要再要經香港嚇、啊，再要上 board 噶嘛？ 係啊，要一定要入會啊。 咁就唔係因為你唔掂喎嚇，你可能好掂喎嚇，但係你係一定要入翻呢、這個嚇。啊玩翻喺呢個體制裏邊，嚇咁、就Wolsan 咧嗱 ，Isis Dunn 有幾即係對即係嗱呢啲全部 Wolsan 一面支持嚟嘅，嚇、 嗯、 咁、啊、就即係不過佢都冇即係到臨老啦，都冇乜需要咯，再即係去整啊 Isis Dunn 啦，係 咯 ，Isis Dunn 都 死埋。 死埋嗱，佢認為咧 ，Isis Dunn 係一個咧 power hunger 啊，即係對權力慾望好強嘅，嚇咁亦都係好醒啦，係亦都有政治家嘅手腕，嚇、 嗯、 咁、啊、經典嘅功績就係 Isis Dunn 即係保衛呢個 Carnegie Hall 啦，嚇咁啊曾幾何時 Carnegie Hall 就即係幾乎面臨清拆噶嘛，嚇、 嗯、 咁、啊、就 Isis Dunn 啊咁樣，即係搞咗一連串嘅活動咁樣嚇、啊，又包圍 Carnegie Hall 啊，又籌款啊，又拍嘢啊咁樣嚇，咁、啊、就即係守住咗 Carnegie Hall 咁樣。 好叻籌款喎、啊，聽聞佢 籌款好叻嚇，政治高手啊，嚇、 嗯、 咁、啊、就咁亦即係亦都好。去捧嗰啲人亦都紅啦，譬如 YoYo Ma 咁樣都紅啦。 佢捧噶。 係啊，咁就即係佢 OK 嗰啲人嚟噶。 嗯。 嚇咩？Midori 啊嗰啲都係。 哦。 嚇、啊、再近期啲嘅。 嗯。 OK， 咁甚至就有傳啦 ，Midori 有一排唔見咗就話係大肚咁就係 Isis Dunn 經手添。 嚇、 啊。嚇、啊、謠傳啦、啊，冇、哦、證實嘅嚇。嗯嚇、啊！你信唔信啊？由得你啦，嚇、啊！即係啲業內謠傳好難講，係、 嗯、 係啊！即係有時我都會聽翻關於我嘅謠傳嘅嚇，即係有時就講埋啲嘢我自己都唔知噶嘛， 嗯、 啊好威堅噶嘛嚇！咁啊呢個世界有好多吹水怪噶嘛，嚇、 嗯 啊、造謠啊咁樣嚇，就唔知有咩好處啦咁啊咁啊。咁啊點整啊？阿胡聲咧咁啊，即係胡聲次次食飯都係講阿 Isis Dunn 嗰啲衰嘢噶嚇。咁啊，佢又話 Isis Dunn 妒忌佢嚇，同嗰個鋼琴家嗰個 relationship 啊咁樣嚇。 哦， 係啊，咁咧就其中有一個咧就包括同 Bernstein 咧。 首演呢個 Barber 嘅小提琴嘅協奏曲啊。 嗯 ，OK， 咁就本來啊 Bernstein 咧，伯恩斯坦咧就選擇就揾阿 Wolfson 嚇首演同埋錄音咁樣。 嗯， 嚇咁就，但係咧就點知就有演出過咁，但係個錄音咧最後就俾咗呢個 Isaac Stern。咁啊，時間唔知廿年之後啊，仲幾多啊？咁啊，同阿 Bernstein 摸住酒杯底嗰陣時咧，醉醉地嗰陣時，阿 Bernstein 同佢個 say sorry 嘅，嚇就話：喂，當年啊，阿 Isaac Stern 話係要錄啊，用五個禮拜嚟學呢首嘢咁樣，嚇咁就即係佢完全唔識嗰首嘢嘅，但係硬啊，即係仲知你冇聲拉我就要霸咗你咁樣，嚇搶咗嚟啦。啊、我即刻學我都要霸咗你，我唔熟我都要即刻禮咁樣嚇。 嗯， 嚇、啊、咁就 Isaac Stern 就出名，即係以無聲講就話出名剪接多噶啦。有啲嘢就佢話咩貝多芬協奏曲嗰啲剪四百個 slice 嚇、啊、咁、啊、多， 即係要拼埋埋啊！啲錄音成日都 overtime 咁樣嘅。 嗯， 咁啊，始終 Isaac Stern 紅咗之後。即係我諗三幾年嗰陣時候最巔峰啦，嗰個技術嚇，但係之後可能誒即係搞其他嘢居多嚇、嗯啊，即係可能未必會咁淨係拉琴啊咁樣，咁啊技術就即係個底仲喺度嘅技術，可能就有啲退步咁樣， 嗯、 即係未必會拉到嗰啲誒超絕技巧嗰啲嚇 ，Vinnie Askey 啊嗰啲咁樣 嚇 誒。未必應付到啲好複雜嘅技巧嗰啲，嚇、 嗯、 雖然曾經去都即係都得嘅、 嗯、 ，OK 嚇、啊、咁就咁啊，但係咧 ，Bernstein 話咧，喂唔好意思啊嚇，因為 Isaac Stern 話如果唔允許咧就嚇、啊、會取消埋嚟緊嗰幾個協奏曲嘅錄音啊， 係、哦。 因為同 Bernstein 又本身有簽有幾個錄音會合作會做噶嘛，嚇、 嗯 啊、你呢個唔做啊，嗰幾張你都唔使錄啦咁樣嚇，咁啊咁啊當然係冇辦法啦，係咁樣咁、 嗯、 樣嚟搞嚇，咁啊咁、啊、就又踢走咗 Wolfson， 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啱啱 Wolfson 咧就要遇到有一支我頭先提過嗰支。Kohansky 嗰支琴啊，嚇咁嗰支 Guarneri 嘅琴，咁啊佢又為咗呢個咧就去接受 CBS 嘅工作啦，嚇、 嗯、 咁、啊、因為咧就係要有佢要做貸款啊嘛，嚇、 嗯、 咁、啊、就你知啦，買琴其實好似買樓咁嘅啫嘛，因為個價值亦都係好似買層樓咁啊，係咪啊？咁啊即係又唔係話，佢冇錢咩？咁啊當然又未必有咁多錢啦，嚇、啊、即係。你有錢買樓做業主都唔， 即係琴都要做按揭。 當然啦，係啦， 冇咁多流動資金啦，或者 係啦，冇錯啦，嚇、嗯。咁、啊、就即係你嗰個琴嗰個價值係成棟樓咁貴噶嘛。 嗯。 嚇、啊，今時今日更加啦，係咪啊？係。 嚇， 最貴嗰啲琴成億噶嘛。 嗯。 黐線。 係啊，喐下都幾千萬咁啊！嗰啲名琴啊，尤其是去地拉嗰啲。嚇、啊！即係坐底都要掉 Jesus 啊、Stradivari 啊咁樣。 嗯。 咁啊，咁啊，佢揾咗呢個 Manhattan 嚇、啊，嚇、 嗯、 嗰、啊那個銀行嚇嗰、啊那個Vice President 嚇、啊，就係佢喺 Curtis 嘅時候嘅舊同，即係已經識噶啦嘅嘅，唔、 嗯、 知係咪同學啦嚇。 嗯。 嚇、啊！即係學生時代已經識嘅啦，一個老友嚟嘅。 嗯。 咁而嗰個。嗰、那個 vice president 咧，仲當時咧追緊條女咧，仲係佢老婆啲即係多年好友嗰啲咁樣嚇。咁、 oh. 啊、平時夜晚又會即係總之去 gathering 下咁啊，成、日見面噶啦。嚇咁啊，俾個電話佢話：喂，想做咩？想做按揭？冇問題啦，阿王咁樣係啊，得冇問題啊。我一個鐘頭之後打翻俾你咁樣。嚇、 嗯。 咁點知咧？一個鐘頭之後咧，就同阿王講咧：，喂，唔得啦，做唔到俾你啊 ！Isaac Stern 都想要嗰隻琴啊，咁樣。 咁跟住阿沃森就話：我終於明白呢、這個感受到呢個以色列小提琴家教父嘅地位嘅 power 嚇。咁、嗯、啊，因為 Isis Stern 係專好多時候會喺以色列度揾啲僆仔過嚟咧嚇，即係去捧噶。係。咁即係譬如 Sukerman 呢啲啦。係。係啊，就係咁樣啦。咁啊，但係竟然係。處處處處咁樣都為難佢喎，係 咯， 係啊， 咁過分， 係啊，咁就、嗯、之前咧 ，Westman 咧，即係 Westman 有個美國作曲家咧，嚇、 嗯， 咁、啊、就喺電影配樂啦，又或者有首《Carmen Fantasy》啊 ，Hivers 首演嗰首咧 ，Westman 嚇、 嗯、 嗰、啊那個 Westman 嗰個作曲家、 嗯、 ，Franz Westman， 咁就。又搞有個 idea 就想揾一個美國嘅小提琴家， 嗯， 嚇 ，Wilson 係真係美國出世嘅， 嗯 哼，嚇 ，Indiana， 嗯， 咁啊，即係將佢同夾呢個列寧格勒愛樂，即係而家嘅聖彼得堡愛樂，咁、 嗯、 啊作為一個咩叫首次嘅美蘇合作咁樣啦嚇、啊，即係覺得係一個、嗯、即係一個唔知啦，唔知係咪啲左膠嘢定係咩？ 唔知可能好特別咯。 但曾經都有一排好興嘅，即係咩咩第一個喺俄羅斯喺蘇聯境內嘅錄音啊， 嗯、 又話咩第一個咩，即係好似揾膠笨嗰啲咁樣啦，係啊美國仔喺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攞冠軍啊！誒揾膠笨係個鋼琴家嚟嘅， 嚇哦揾膠笨哦， 揾膠笨嚇咁啊即係。即係好興呢啲噶嘛，嚇、 嗯 啊！即係夾蘇聯樂隊，即係咁破冰咁嘅感覺啊嘛，嚇、 嗯！ 咁、啊、就本身就係話係歐姆聲咧，即係個 list 嘅上邊咁樣嘅，嚇、 嗯！ 咁、啊、但係咧就當 Isis Stern 咧就知道咗嘅時候咧，就即刻喺度話一定要用翻佢啲 land 喎， 哦， 即係用翻佢啲 artist 喎。如果唔係就全部 cancel 曬啲 tour。 好鬼衰嘅，咁威脅人哋攞自己啲嘢。 係啊，係啊，嚇、啊、咁就咁啊，即係冇計啦，係咪嚇？即係好大仇口喎、啊，睇落去。 嗯， 係咯。 嚇、啊、咁另外咧就。就 Isis Stern 咧，之前阿 Wilson 啊，仲有啲關聯嘅，就係用緊隻琴咧，就係 New York 咧嘅一個琴商咧，係借俾佢嘅。 嗯。 啊，咁就而嗰隻琴咧就係 Isis Stern 嘅。 係。係啊，咁啊，但係就當 Isis Stern 知道佢哋嘅即係嚇結婚嘅時候咧嚇，咁、 嗯、 就。即刻 cut 咗嗰個攞翻隻琴，嚇、 oh. 啊！即係同 Willis 即係 New York 個琴商咧話攞翻隻琴，嚇、mm. 啊！即係唔借俾呢條友咁樣，嚇、mm-hmm. 係、啊、有古怪，嚇、mm. 咁 啊！即係不過好彩啦，即係 Willis 都係一路都有即係會有弄啲好琴俾佢啦，嚇、mm. 啊、就係、是、咁樣啦。 Mm. 係啊，不如我哋聽下咧。嗱，我頭先聽咧嗰個鋼琴嗰個演奏伴奏咧，就係Wilson個老婆嚟嘅啦。 哦， 係啊，即係Isis Stern好妒忌嗰個。 嗯， 係就係咁啦。啊，不如我哋聽下啲Isis Stern Wilson 咧一啲技巧上面到底佢有係即係啲超。即係啲高難度作品，到底佢又可以拉成點？ 嗯， 我哋聽下呢首好短嘅，因為拉得好快。 嗯。 嗯Thank you. 哇，真係好快 ！Perpetual Mobile 嚇、啊， 簡直係 嚇咁就亦都係兩公婆嘅合作。 嗯 嚇，咁、啊、就你諗下咁啊咁勁嘅人啦、啊嗯，即係我有好多香港又或者有啲樂迷咧都唔識呢個演奏家。 嗯， 好可惜啊。啊 嗯 嚇誒、啊當然啦，美喺美國咧就識嘅會多啲啦，嚇、嗯啊，即係你要上大學或者即係你都會聽過咁樣嚇，嚇、 嗯 啊，譬如 Oscar Samsky 啊呢啲人物啊 ，Gingo 啊呢啲，嚇、 嗯 啊，啊香港好少人識 Gingo 啊 ，Samsky 呢啲， 即係我真係唔知道。 係咯，即係我喺美國咧同人講，我都算係Samsky 同 Gingo 嘅徒孫啦，跟住。根據嗰啲人嗰樣，呜呜呜咁樣喎，嚇，即係覺得哇咁勁啊咁啊嚇！你香港講直情，你話你自己係 Samsky 都冇人啊，邊個 Samsky 啊？咁噶嘛，係 how much 噶嘛，跟住下次嚇，跟住下一次就誒 how much 啊咁啊！喺香港即係香港人好似真係冇乜價值觀，即係嗰個價值即係。即係對啲嘢係不求甚解嘅，淨係中意問幾錢嘅啫。 How much？ 嚇係啊，咁啊，你講 Toscanini 嘅藝術咧，嗰啲記者就會問：咁佢幾時嚟啊？咁啊， 人死咗咯喎！ 嚇咁晚嚟啦，揾你啦，即係好現實嘅，全部佢哋唔想深入去知道嗰樣嘢，又嘅即係佢冇諗過點樣去 appreciate 嗰樣嘢。怎樣去欣賞那樣東西，那樣東西有什麼價值，他就想這幾錢 How much 消費， 他沒有想著去理解的，即是一個這樣的新一個技術，他就問哪裡有得買，永遠是錢，永遠是 CP 值，永遠是性價比，啊，咁我成日話性價比咧，就係、是、一個追求低質社會必備噶嘛。係。啊，即係點解咁講？因為好多高質嘅嘢，佢背後嗰個價值唔係講性價比咁簡單啊嘛。 嗯。 係咪？ 係。 啊，即係點解你要一支 Stradivari 抗世巨作？你要明白佢呢個係人幾百年嚟人所夢寐以求嘅一種可。即可遇不可求，即可一不可再， 嗯 啊、即你很難超越它，它也有一些、在適當的人手上，它可以有一些、magical 的、啊、即不只是好聲那麼簡單的表現、啊 嗯 啊、即多過好聲的、 嗯 啊、即還有那個琴呢有背後有很多之前有很多歷史的，有一些大師 Vialti 拉過的那些 Del Jesu 可能是係Sharing 啊，之前啲大師擁有過，伊莎爾擁有過咁、 嗯， 即係多過個 his， 即係仲有個即係個琴整只一個琴，仲有背後一大套嘢咁樣嚇。咁、 嗯 啊、但係如果你講性價比咧，你就講喂一支咁嘅琴，我可以買百幾支其他小提琴咯喎嚇，咁夠咁啊個性價比一定。一支靚琴就梗係個性價比唔夠買一百支小提琴高啦，係咪？ 係。 嚇，一百支小提琴喎。 嗯。 嚇，係咪？ 嗯。 咁但係咧，佢哋唔明白，有時咧，你買100支都好，1000支都好， 都贏唔過嗰支， 都買唔到嗰一支小提琴啊！嚇，你1000支，但係1000支都唔係嗰支小提琴，嚇，一支曠世巨作，一支就夠噶啦嘛，嚇，咁但係我哋譬如食嘢，我哋都寧願食一大堆，即係去放題咧，食一大堆唔新鮮嘅魚生啊！ 攞命啊！ 食堆土鵝生蠔啊！一劈嗰啲咁嘅挪威三文魚攤喺度咁樣，仲冇雪好啊！ 唔係導汗水，有啲導汗就滴出嚟， 滴曬出嚟啊！嗰啲大腸桿菌簡直係望得到咁滯啊！真係～即係一劈就好似大便咁多大腸桿菌啊，喺度攤喺度。 係。 二，佢寧願咁樣，佢覺得咁樣 CP 值高啊嚇。 咁即係 CP 值高啲嘅，咁樣計，即係200多蚊食咁多嘢，同200多蚊可能就係得一碟拖羅咁樣。 即係佢覺得咁樣咧，就係性價比高啦。 高多種選擇。 臨尾仲有仲可以咧，任足筆呢個哈根大師， 咪但哈根大師都幾好嘅。 啊，哈根咁啊抵啊，覺得 係啩？唔知 咁啊，好多人係咁樣，寧願食到肚屙。咁但係咧，但係你如果話要食啲最好嘅嘢咧，就啲好精緻嘅嘢咧，你就唔係咁嘅放題咁嘅價錢噶咯。 點解啦？嚇！值啦，幾 倍啦，你梗係覺得唔抵噶， 係咯，實會覺得唔抵噶。 嚇，咁我嗰幾嚿拖羅咁樣嚇， 嚇，咁我200多蚊啦。 再加埋嗰只唔知乜鬼阿根廷紅蝦咩鬼牡丹蝦嚇， 嚇，我俾嗰個錢可以食一大盤 一大堆嗰啲 嗰啲 化到好似白曬嗰啲甜蝦咧， 嗰啲化學甜蝦嚟嘅。 即係平時啲新鮮嗰啲個樣咁，隻眼睛睛拎拎嘅，好似係嘛？明明佢係死咗，但係睇落去都仲好似喐緊噶嘛個樣。 紅卜卜噶嘛。 隻眼好鬼精靈噶嘛。但係嗰啲咁嘅放題嗰啲，你見到直情白蒙蒙，好似俾漂白水漂過咁啊嘛個樣。 哦，係。 嚇！啲肉啊實鬼曬咁樣。 啲肉都係咁嘅樣。 白曬咁啊嚇。 係啊係。 嚇！咁佢又覺得抵喎。嚇！因為呢個冇計嘅，所以話你話追求即係盲目咁樣追求呢啲咁嘅嚇，即係叫咩啊 CP 值啊？ 性價比。 性價比啊！咁你就唯有食垃圾啊！嚇，咁啊，即係你高質嘅嘢 ，sorry 啊，即係唔高質嘅嘢，通常性價比一照即係照計就唔係咁高噶。 係啊，唔高 嘅， 唔高 嘅。係咪啊？你買幅畫1億梵高咁樣嚇，我用1億，我買1億幅畫啊嘛。 嗯。 啊，唔好話買1億啊，咁又平得滯。咁我買1000幅啊，係咪啊？我貼滿當牆紙咁貼啊，嗰間屋係咪啊？咁性價比高啊，係咪啊？咁但係你始終就係買唔到嗰幅曠世巨作啊嘛，係冇得比嘅。所以香港人咧，即係係食雞煲嘅命嚟噶呢啲，係食雞煲 定 食雞煲都仲要放題限時限刻嗰啲咧， 攞命喎、 啊啊！一筆錢跟住啊，又係咩任食哈根大師啊，冇添啊！ 邊有哈根大師咁好啊？ 你食雞煲有嘅咩？ 嚇！ 任食牛奶落雪牛奶落雪條咋，3蚊條嗰啲嘅。 牛奶落雪條啊，紅豆雪條嗰啲有冇啊？ 紅豆雪條係嗰啲我唔知 啊。俾條山路行下。 康師傅雪條。 康師傅飲品。嗱，你冇計，因為你啲人咧 cheap 啊嘛，嚇，成日講求喂呢啲抵食性啊嘛。 吃到肚餓喎，死冇咗幾年命喎，食咗。 冇辦法啦，即係所謂，因為香港咧始終都係走難啊嘛，落嚟啊嘛啲人。 到而家都仲走難。 唔多唔少都有啲難民心態噶嘛。 OK。 嚇！一碟餸一擺上去，個個夾啦搶啦咁啊。 跟住就成台污糟邋遢咁 啊。係啊，即係硬係都仲係刻意咁噶嘛。唉，你都見唔少啊。 係。 係咪？ 嗯， 系啊，喂，又播翻首歌先，吓咁啊，哇，真系，因为好多好正，好想播啊， 係咁啊， 嚟啦，播啦。 整首聖桑的《現曹德相 Wando Capriccioso》啦，好冇？ 嗯， 係啊。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關於呢個 ISIS 啊，你頂。關於呢個部聲咧，就有時咧嗰個樂隊部分咧，就有時要即係將就下，嚇，因為佢誒俾人打壓咧，有時有啲樂隊咧嚇，即係誒冇唔係夾啲好嘅樂隊啊，嚇，即係譬如本來就夾 Columbia 或者誒同 Bernstein 咁樣，跟住又俾人奔走啊咁樣。嚇，美國樂隊嗰啲咧，就有即係始終唔好難撈啊，俾阿教父咁樣封殺佢。 嗯， 啊，咁啊，所以又有時要將就下。 嗯， 啊，就咁啊，聽下呢首嚇誒聖桑嘅《引子及迴旋隨想曲》。Thank you. 無懈可擊嘅，簡直係。 嗯 哼。嚇、啊。咁啊，繼續 Wilson 啦、嗯。咁啊，阿王咧就，我諗佢比較有氣息咧，即係個事業有氣息咧。雖然被打壓啦，但係咧就一直即係都做佢自己做嘅嘢啦，做咗佢好勤力嘅練琴都。 係。 嚇、啊，個 repertoire 好闊啊，即係佢好多嘢都應付得到。 咁咧，於是乎咧，就有啲碟咧，佢又可以錄到啦，因為咧。Sustain 嗰啲又拉唔到， 嚇， 係啦。 哦，係啊，咁啊，即係譬如佢喺佢我諗最大起色就係佢，因為佢有幫過 Sirring 啊， 嗯， 啊咁就 Henry Sirring 啊，失靈啊，係，啊咁就 Sirring 咧就後來就介紹咗去歐洲嗰邊嗰、那個個 manager 俾佢識啊， 嗯， 咁就即係帶佢去歐洲咁樣， 係。 咁啊 ，Milstein 啊，同個阿王講過咧，嗱、嗯，你去歐洲啦，咁啊嚇，即係你係，即係你係，你 too good 啊 ，violinist 啊，太你太堅啦，咁啊，你太好啦，咁啊嚇，即係你喺呢度美國啲人唔識得 respect 你啊嚇、 嗯， 即係因為即係好似我哋成日講嗰個先知咧，喺當地係不受尊重啊嘛， 嗯， 嚇，咁啊即係。冇辦法，即係美國都係咁樣，嚇、 嗯 啊、香港做琴師都係咁啦，係咪？即係啲香港人阿支阿助咁啊，但係你啲嘢去到外國就得到讚賞啦咁樣。咁、 嗯、 而美國亦都係喎，咁啊中意啲外來嘅嘢，呢個好正常嘅，即係好似輕香啲咁啊，嚇、 嗯、 咁就佢話 Milstein 就同佢講話，你去歐洲啊，包保你十年啊嚇，即係之內你喺。維也納啊，呢啲你 you will be king， 係咁、啊、有冇傾到啊？ 嚇咁就咁之後咧，嗰段時間六幾七幾咧，就喺歐洲好 busy 啦，佢就即係嗰啲演出啊，好頻繁啊，咁樣啦嚇。咁、嗯、又收到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嘅 call 啦，咁就又揾佢錄首 Wieniawski 啊嘅 concerto 咁樣。 係 咁而呢首嘢咧。因為技術上邊咧就比較困難啦，咁所以 Eisenstein 啊同埋佢啲馬仔 Sukerman 嗰啲咧都唔會錄噶啦，拉唔掂啊，係啊，就係咁樣，即係佢要執呢啲豬頭骨啊，係係慘啊，啊咁就咁啊，就係但係佢就好彩，即係有貨賣啊，隨時有貨賣咁樣嚇，呢啲 Wieniawski 呢啲完全攔唔到佢。嚇、 嗯、 咁、啊、就即係佢俾即係我哋即係覺得比較可惜嘅就係即係一個咁出色嘅 artist， 即係生於一個年代係個競爭咁劇烈咁樣嚇，咁、 嗯 啊、即係都過咗啦，不得止啦。咁今時今日我哋有啲即係亦都即係唔係咁多人識就太可惜啦。 嗯 啊、即係曾經出現過一啲咁嘅巨匠、啊 嗯、 而我哋當佢二打六、 嗯 啊、因為有啲人咧就即係聽嘢啊咁啊，純粹睇佢 hit 紅唔紅啊嘛。 嚇、嗯、紅唔紅係一個明星嚟嘅啫。 嚇、啊，又或者咧就受嗰啲樂評人啊影響都好大啊嘛。 哦， 嚇、啊、啲樂評吹捧得勁嘅咧，佢就淨係識嗰啲噶嘛。 係啊， 係咁啊，即係。即係佢冇睇嗰啲樂評冇乜，即係佢睇嗰啲樂評冇乜點講嗰啲咧，佢又覺得嗰啲係二打六噶嘛，係、啊、即係未必會建立到一套即係真係對古典音樂或者對音樂或者對事物嘅一種真正嘅認識、真正嘅鑑賞能力啦、啊，即係純粹人講乜佢講乜咁樣嗰啲咧，嚇、咁、就。而錯過咗一啲即係好堅嘅嘢，咁就比較可惜嘅嚇。咁、 嗯 啊、所以盧漢推估呢度今日咧就介紹呢啲，唔係淨係介紹啲即係最大嘅 artist 嚇、 嗯。 咁、啊、我哋以往都通常介紹嗰啲全部都真係巨匠嚟啊嘛，個個都嚇。咁、 嗯、 啊，即係無論名氣啊或者個演奏啊咁樣嚇。咁 啊,、 嗯、 啊，但係呢個啱無聲，我覺得即係大家即係。有責任去認識咯，係、 嗯、 啊，即係除咗有責任去認識劉曉波之外，又認識一下阿王啦，係、 嗯， 咁啊，佢又冇劉曉波咁慘嘅，即係你身喺美國就唔自然就唔會咁慘噶啦，嚇你身喺中國你就大碌啦，嚇就係咁啊，要攞可能俾人可能喂豬哨咁，孖曬啲手指啊，嚇抽曬筋啊啲手，嚇咁就即係嗱，佢喺歐洲有個好即係好成功嘅即係好多 concert 出啦，嚇咁就亦都做，其實佢做好多錄音啊，因為阿王咧有時就俾人覺得佢呢個即係太 easy， 即係好多錄音乜 Q 都錄啊，嚇咁就或者可能覺得啊，即係冇乜冇乜個性啊，我唔知點啊，即係。嚇、啊！即係可能你見，即係可能你見到佢咁多錄音，可能覺得即係冇乜期待感，定係點咧？ 嚇、啊！ 咁同埋佢，因為同啲細 label 咧，即係美國有啲譬如 Fox 啊嗰啲 label 啊 ，Fox 啊或者叫嚇，咁、啊、幫佢錄好鬼多嘅。嚇、啊！咁就有時咧，之前 Tower Records 啊嗰啲咁嘅咩大平賣啊咁樣咧嚇，咩貝多芬幾多首奏鳴曲啊一盒啊嗰啲咩啊，跟住有 Concerto 咁樣咧 N 首嘅 Concerto 一盒啊嗰啲咧，幾十蚊隻碟嗰啲咧嚇，都會抄到有啱啱冇聲， 係啊， 係即係啲平碟嗰度，係咁啊，就係俾人一種嚇平價嘅感覺。嗱，你 Hi-Fus 嗰啲你唔會買到平價碟噶嘛？係啊 ，Toscanini 嗰啲佢屋企人斬你啊嘛！啊，你亂咁輯嗰啲啊，好惡噶嘛！屋企人啊，即係好少會落咗去嗰啲低價系列嗰度。 嗯， 啊，頂籠係中價嘅啫。 嗯， 就係咁啊！啊咁啊，但係冇聲就係咁樣嚇，即係俾人恰得多。就係咁啦，嚇咁啊！啊，除咗啲高技巧嘅幾點啊？哎呀，唔講咁多啦，我都係我想播多啲嘅，因為我 好啊！ 你大家你睇下我揀嗰個 list 嚟嚇，水蛇春咁長咯， 播幾有排都播唔完喎。 係啊，咁啊，即係希望播多啲，咁就我哋又播翻啲歌仔啊，好冇？ 好啊！ 嚇咁就～嚟緊呢兩首咧都係好動聽，因為我發覺咧啲聽眾咧都中意聽一啲好悦耳嘅旋律啦。 嗯， 嚇、啊，即係咁啊都正常嘅，唔同嚇。咁、啊、即係我哋有時都會盡，有時揀下啲即係可能近啲啊咁啊，好正但係近咁啊嚇。咁亦都即係要顧及下大家嘅口味啊咁樣，啲易食啲。咁呢兩首咧，哇正啊！呢個先嚟咗一首先，由 Hi-Fus 改編嘅一啲歌仔。嗱，歌仔咧喺知咩歌仔啊？ 唔知， 即係唔係哥哥仔喎？ 係啊， 係啊，啲小曲啊， 小曲 喺今時今日咧嘅演奏廳咧就買少見少啊。 嗯， 嚇 嚇， 知點解啊？ 太短啩？ 嗱，因為咧啲對啲小曲咧又啲而家啲現代嗰啲音樂學院咧嚇、又好少教呢啲啦，因為你畢業、你唔係你拉個唔係拉歌仔啊嘛，啊你畢業 recital 你可能拉首 Brahms Violin Concerto 咁樣、近嘢咁樣嚇，咁、你如果出 show 咁咧，人哋請你夾 Hong Kong feel 咁樣嚇、你都係要一係拉柴啊、拉西啊、拉 Brahms 啊嗰啲啊嘛，嚇、先至值回票價啊嘛，咁啊成日會見到啲大協奏曲嘅演出嘅，嚇咁 recital 咧，你全場拉歌仔咧，又俾人覺得哎呀，全部歌仔啊，冇啲重分量嘅曲啊咁樣，咁、你所以有時見到 recital 咁樣整兩幾首 sonata 咁樣嚇嚇、貝多芬啊，嚟嚟去去都 Kucha 啊嗰啲啊，克羅塞啊， 可能到呢個獨奏家。即係點講咧？叫做 encore 嚇， 佢自己拉嘅時候，我咪可能有啲歌仔啦。如果唔係都冇。 但 encore 咧，人哋又想拍隔離你 Caprice 啊咁啊。 咁 嗰啲啊嘛，喂，你整首近啲啊，勁啲啊，人哋哇哦咁樣啊嘛，啊，即係因為我哋現代人可能對於優美嘅嘢咧，嚇、啊、或者個音樂感咧，即係可能已經越嚟越弱啦，嚇、啊，即係可能會中意一啲即係有啲乾真真嘅嘢都可能即係都中意一餐乾啃啊咁啊，避風塘避風塘炒蟹咁啊，大佬。即係唔同啦，係咁啊！即係對於音樂嗰、那個即係美感，可能即係時代唔同，即係個敏鋭程度又唔同啦。咁啊，講緊呢一首咧就好聽咯。Stephen Forrester 嚇、啊，咁啊，即係寫埋啲民謠啊，咁啊，個美國一個民謠嘅作曲家嚇、啊、，Hives 啊改編嚇，咁啊，Primus 啊嗰啲都有拉過啦嚇。阿珍有把淺啡色的頭髮啦。 哦， 阿珍你認識啦。 阿珍 嚇、啊，即係阿珍咧，就以前我哋未有 Facebook 年代咧，眾商人咧，成即係而家咧 Facebook 上邊咧，有啲人咧抹黑別人啊，又話邊個係公廁，邊個係雞啊嗰啲咧嚇，成日見啦。但我哋白蘭高啊，我哋嗰個年代咧，眾商人喺邊度眾商咧？就喺公廁啊嘛，嚇寫住阿珍山泡疹咁啊嘛，即係嗰啲咧，還錢咁嗰啲咧，係咪先？阿珍山泡疹，啊，即係要咁樣喺個公廁嗰個廁格裏邊咁樣中傷人啊嘛，嚇！而家就擺咗上 Facebook 啦，啊，咁啊，阿珍又係同時間又係呢個阿 Forrest Gump 個個女朋友啊 ，Jenny 啊，係Jenny with the light brown hair， 好嘅 old school 嘅名啊 ，Jenny 嚇、阿珍妮啊，嚇、就係咁。我哋聽下，除咗 Hives 之外，原來 Wu-Sang 都拉得唔錯。嚇、啊，當然啦，你唔好下下同 Hives 比啦，嚇嚇同 Hives 比冇得比，即係嘥氣，下下都要將個巴推到最高咁樣嚟比較。但係你聽下，Wu-Sang 係的而且確真係有佢獨到嘅一面。 正不正啊？ 简直是进入了你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 不知 阿珍生包疹的状态。 不是升了线。 阿珍有个浅啡色头发。阿 Jenny。我无声还有个特点，他一直都用 gut string。 哦，唔会啲屎石嗰种声， 系一种咁样，即系嗰种磁性嘅声音啊。 系 咁就 modern string 就少啲啦，系即系有种特别嘅声音嘅，即系 gut string 即系羊肠线啊。 但系 gut string 先可以点讲咧？ 好 organic 啊，佢真系啲声， 即系系嗰啲古人都会用嗰啲线啊嘛，咁先可以。即是拉的時候才可以有那種聲 音、哦、但是呢他如果去亞洲演出呢，譬如去韓國、啊樣呢，他就會因為濕、啊、 太濕了、 啊、他就會用 dominant 用、 哦 嗯、但他就比較特別，他就用 light tension 的 dominant、嗯、即一般最多人用就是 medium、嗯、即是中等的拉力的弦線、 嗯、 而他呢就用低拉力的弦線。 低拉力會怎樣？ 咁咧，你聽下幾好，即係冇人會投訴話唔夠聲啊，剩啊。今時今日咧，啲死僆仔咧，下下都話我自己好勁啊 ，soloist 啊，用埋啲好要高啲 tension 啊，先至話勁啲、出啲啊啲聲啊咁。 演埋曬一齊咧。 嚇、啊！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咁嘅 ，tension 高咧就唔係大聲啲嘅，就唔係惡啲嘅。 嗯。 嚇、啊！咁啊，但係即係而家啲。僆仔就傾向啲要啲嘢狠啲啊，咁啊勁啊，即係成日都話要 high tension 啊，咁啊，咁但係以前就算用 gut string， 就算好似 Wolfgang 咁樣嚇、啊，用呢個 light tension 嘅 string， 佢都發揮得好好，同埋冇人會喺 concert hall 裏邊，亦都冇人會話投訴話唔夠聲啊，唔好聲啊咁。 嗯， 係啊。即係睇你點用啊嘛，有時， 嚇、 你隻手得啊嘛，要 隻手唔得就唔得噶啦。 係啦，咁啊，而家啲人咁樣成日都死砌爛砌咁樣，嚇、啊，尤其是香港嗰啲拉琴嘅，有時學即係學得唔係幾好啊，又喺度成日即係壓落支琴度啊，咁樣以為越壓就越多聲啊，咁樣嚇。 大力啲， 大力啲，嚇、啊，即係好似。好似嗱，即係你解佢唔明嘅，即係好似你同共產黨咁解釋咁啊！你越打壓得多咧，啲人就反抗啊！ 嗯， 嚇、啊、就如果你一係你就真係懟冧佢，懟冧佢咧， 嗯， 誒佢哋就靜下咯。但係即係但係都唔會完全服你嘅。 但係佢最中意懟冧人咯。 即係你惡咁啊，唔出聲咯，咁啊嚇 hea 咯，係咁啊嘛。嚇 hea 做咯，即係嗰啲上司下下都嚇鬧到人狗血淋頭咁啊！啲夥計咪 hea 做 hea 做咯，就係咁啫嘛。硬係即係佢唔明呢啲，即係佢唔明呢個道理。有時你要即係你要應鬆得鬆啊嘛。 嚇、 小提琴又係一樣嘢，尤其是啲名琴咧，就係唔係話即係你亂咁壓就得，因為佢好敏感啊嘛。好似啲超級跑車咁啊嘛，個油門唔係下下都好似睇緊頭文字 D 咁樣嚇，係咁一嘢踩落去啊，跟住好大動作咁啊，啲轉波啲動作啊，大動作扭態啊咁啊，咁如果你揸啲超級跑車就死緊啦，即刻白鴿轉飛咗佢架車，嚇嚇，即係啲好遲鈍嘅反應嘅車你就可以亂咁扭啫。 啲人中意遲鈍咯，可以亂咁扭你因為 嚇，咁咪即係。即係亂咁扭，佢都你亂即係犯錯，佢都冇反應咁啊！真係 即係你唔使用多啲腦去控制啊嘛，佢覺得係懶啲啊嘛。 哦，因為而家啲人咧，即係幻想自己中意幻想自己勁啊嘛，嚇、啊！即係買架車咁樣唔改善嗰啲個壁嗰啲性能，先改咗條大死嘅喉先啊嘛，嚇、啊！跟住第二改嘅就係改大包圍啊嘛，嚇、啊！即係大包圍喎，唔係大包米喎，即係都係同差唔多意思啦。即係嗰啲沙板嗰啲整到好大個啊，即係外觀上邊咧。 哦。嚇， 咁呢啲都係不切實際噶嘛。係 啊。 性能冇好到， 啊、有時會差咗添、嗯啊、但係佢哋追求嘅係唔係真係嘅勁啊嘛，係、 嗯、 被想人哋覺得勁啊，最緊要夠響啊嘛，夠響夠獎啊嘛，係咯，咁即係咩收視率啊嘛，所謂嚇呢架車又有收視率，嗰、那個收視率又唔夠高咁樣，係、啊、即係未必會識得一種即係含蓄嘅一種。內在的一些價值啦， 咁唔怪得而家個個都露曬出嚟啦。 係咯，就係咁嘅意思啦。嚇，有咩露曬出嚟？ 係有時候若隱若現，可能仲好噶嘛。 係啊，佢冇咗呢種含蓄啊嘛，冇自知之明啊，冇辦法啦。嚇，有啲即係征服路西亞真係嚇，乜都露曬出嚟嚇，咁啊即係誒。即係有啲係咁樣啦，而家今時今日，無論音樂啊都係啦，嚇、 嗯 啊，即係玩拉琴咁樣擺喺個月塊面度啊嘛，啲音樂嚇， 擺喺塊面度， 係啊， 哦， 即係個樣咧，好似都唔知佢喺度做緊愛啊，定係哇急事啊，定係咩嚇？即係啲音樂又喺塊面度啊，嚇、 嗯，好外眼嘅， 反白眼啊，拉到啊咁嗰啲咧， 好外眼。 跟住有啲誒、韓國嘅啲女小提琴家咁啊，扎曬馬咁樣咧，拉到跟住個樣好似撞甚痛楚咁樣， 跟住個人揈下揈下揈到好似跳舞咁樣。 嚇、啊，跳得好都好啊！你即係踎塔咁樣個姿勢咁樣，好核突噶嘛嚇！咁、啊、樣反嚟反去咁。 其實最好少啲動作會好啲咯，啲觀眾唔會。即係唔會走神啊！有時候可能掛住望喺度揈下揈下，都冇聽到音樂。 咁啊，即係可能同呢個現代人嘅品味個市場品味都有啲關係嘅。嚇、 嗯， 啲、啊、人比較即係唔識得優雅係咩為何物啊？乜嘢係 elegant 啊？咁樣係中意啲多出嚟嘅嘢啊！咁啊，係比較可惜咧。咁啊，Wolfgang 就係都係代表住以前嗰一輩嘅最美好嘅。嘅嗰類嘅音樂家， 嗯 啊、我哋再聽下呢首咧，即啱啱呢首咧就歌咧就係、是、一首即係、就是、墨西哥嘅作品 Pons 嘅、啊嗯、Estrelita 咁就係、是、即、就是、小星星 ，OK 咁就或者星空啊星星啊，咁、啊、我未試過喺。concert hall 度聽過有人拉呢首歌， oh. 直到最近有個後生仔喺佢嘅 encore 裏邊， mm. 一般咧 encore 咧而家咧例牌咧咩 Bach 啊咁啊，整首 Bach Sonata、 mm. 啊，嚇些是但一首啊咁樣，一係帕格尼尼啊， mm. 一係啲高即係高難度嘅作品啊咁樣啦嚇，嚇、mm. 啊、即係。就好少會拉啲咁抒情、咁優美嘅歌。咁、 嗯、 啊，竟然有個僆仔咧，即都唔年輕啦嘅小提琴家咧、 嗯， 竟然喺佢嘅 concert hall 嗰度 encore 度就拉咗呢一首啊小星星、 嗯、 啊 Hyphus 改編嘅版本啦、 嗯， 啊將佢變成一首好優美嘅小曲。咁我講嗰個小提琴家就 Augustin Hindenick 啊，咁、嗯、就一個去奧地利定德國我唔記得咗， 啊，都唔記得咗。 咁啊，但係美國 training 嚇，意大利同 German 啊，好似嘅 parent 嚇，咁就簡直係新一代嘅一個清傳，係嚇嚇，即係嗰種音樂感咧係現，即係唔即係你聽好多 concert， 大家都差唔多樣嘅嚇，咁啊，但係唯有 Augustin 咧呢啲又係。每一次都俾到一啲新鮮感你，嚇、嗯啊、你對佢嘅期望越高咧，佢每一次都 fulfill 到你嘅期望，似乎一路進步緊。 咁咪好咯。 係啦，咁啊，但係咧聽，咁我哋而家聽咧就係聽阿冇聲啦。咁啊，似乎冇聲嘅功力都仲係高啲，暫時都仲係高啲。嚇、 嗯 啊，我哋聽下。 融化，即係俾佢拉到嚇咁、嗯啊、樣。 冧死女 嘅、啊、我都想拉到好似咁。 係咪啊？ 哇！嗰下即係走咗上白高把個位，收一收又啜翻落嚟咁樣咧，聽到真係反一反白眼啊！真係嚇。就不是許反白眼，我是聽那個、嗯、哎呦、嗯啊、這樣、啊、那種真的是小聲聲的真的、 嗯 啊、那而且是很近期的錄音、 嗯 啊、就即現代一點的錄音、啊嗯、但聽下去的聲音是不像現代錄音、 嗯、 即不是那些硬骨骨那些呢、啊、還有即有一種很神奇的感覺，明明是新一點的錄音，是即但又好像聽緊炒豆錄音咁啊，好像聽緊嗰啲芒佬錄音嗰啲，嗰陣時嗰啲人嗰啲嗰啲演出咁樣， 突然間清晰翻。 因為有啲人咧話咧，即可能嗰啲味道咧，有時中意聽啲舊錄音，因為嗰啲錄音咧少少失真，令你覺得好好聽啊嘛。 嚇咁樣 嘅。係有聽慣啲炒豆聲咧，覺得嗰啲炒豆有味道啊嘛。 哦。 啊咁其實而家啲人啲聲就仲好啲咁樣， 但係呢一種先好喎、啊。 但係呢啲咧就係現代嘅錄音，但係就有舊錄音嘅聲音，係 啊， 嚇嘅靚聲嚇、嗯。因為我聽過人哋現場拉咧，有啲老鬼咧，即係譬如好似 Hifus 幫夾個 Hifus 拉 Mendelssohn 八重奏嗰、那個阿洛咧 Balek 嚇，我聽佢拉。現場聽都是老鬼聲嚟，都是舊錄音聲嚟、哦。 嗯， 啊，即係嗰陣時嗰啲聲，佢哋有嗰種功架、嗰種功力可以出到嗰啲聲，嚇、 嗯 啊，即係唔使唔係話啲咩膽機正式正水嘅，係、啊、都有嗰種聲。係的，而且確我哋而家音樂學院嘅訓練係少啲去訓練啲人嗰啲音色啊，嗰、 嗯、 啲 musicality 啊嗰啲，嚇。比較似倒舞倒出嚟多啲、 嗯， 就係咁咯。係啊，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播埋最後一首好嘛？ 好啊， 係啊，攞嚟作結啦、嗯啊。上次 Augustine 都有拉啊，柴記嘅回旋華爾茲啊，嚇啊唔係回旋啊 ，sorry， 灰嘅鞋定係咩啊？滑稽啊， 唔知喎。 嚇啊 ，Waltz Schedule 嚇啊。咁啊，好多跳弓嗰首咧、 嗯， 啊，灰鞋華爾啊，唔係叫華爾茲啊，而家唔興叫華爾茲，叫圓舞曲啊，灰鞋圓舞曲， 嗯， 啊，聽下。 聽到啊，美腿長少女咧，摁下摁下咁。 啊，點解成日都要話我？ 點啊， 踢爆我啫！ 點啊，長少女？ 冇啊。 嚇？ 冇嘢好講。 係咪正先？ 係正到冇嘢好講。 正到冇嘢好講啊！嚇，踩機啊！咁啊，即係灰鞋圓舞曲。 嗯。 啊，你諗下咁拉到咁好嘅人咧，竟然唔紅啊！真係吹漲啦，真係。 係咯，吹漲。 啊，冇得好講啊！真 係。係。 唉，真係呢個世界依瘋癲啊！咁當然啦，佢亦都唔係冇人識，都唔係冇人識，咁啊，即未係最紅啫。係咁啊，大家真係唔使又為佢覺得即係啊，好覺得好可憐啊！咁佢又唔係好可憐， 未至於去到嗰個境況。 係，即係但係咁嘅班數嘅人咧，應該又得到更多嘅愛戴尊重啦。 嗯， 係啊。啊，咁啊，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即係係咯，咁啊喺呢首即係咁美好嘅音樂底下完結今日嘅節目啦， 嗯， 好唔 好？ 好啦，大家拜拜。 你知唔知邊個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維契啊？ 咩契弟話？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個雕潘嚟啊？ 咁你有冇聽過個小提琴家叫史比華波夫啊？ 你作㗎？你個細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聽過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過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係 D 大調啊 ？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怒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怒汉推古。